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法长、诸位法师、诸位居士，晚上好。 禅师好， 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晚上的这个《单念处经》的讲座，今晚是最后第二堂课，是明天晚上就讲完这部经。今天我们继续那个谈到这个法念处的这个七觉知。请大家翻到经文第228页第四段，七觉知。我们大家一起念：复次，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既依气觉之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气觉之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内心有念觉之出现时，了知内心有念觉之，或内心无念觉之出现时，了知内心无念觉之。他亦了知未生的觉之升起之因，亦了知已生的念觉之学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责法觉之出现时，了知内心有责法觉知，或内心无责法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无责法觉知。他亦了知未生的责法觉知升起之因，亦了知已生的责法觉知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静静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有静静觉知，或内心无静静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无静静觉知。他亦了知生的静静觉知升起之因，亦了知已生的静静觉知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喜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有喜觉知，或内心无喜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无喜觉知。他亦了知未生的喜觉知升起之因，亦了知已生的喜觉之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清暗觉之出现时，了知内心有清暗觉之，或内心无清暗觉之出现时，了知内心无清暗觉之。他亦了知未生的清安觉知升起之因，亦了知已生的清安觉知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定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有定觉知，或内心无定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无定觉知。他亦了知未生的定觉之升起之因，亦了知已生的定觉之及圆满之因。舍觉之出现时，了知内心有舍觉之， 若内心无舍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无舍觉知，开意了知未生的舍觉知升起之因，欲了知已生的舍觉知修习圆满之因。如是他安住于法，随观内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外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内外法。他安住于法，随观身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灭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法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胎疑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胎疑不自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法，依契觉知随观诸法。我们谈到这个契觉知，有时称为契菩提分。这个在这里我们用这个觉知的这个名字，一个名称。七就是七种啊，哈。觉知呢是分成两个字，觉与这个知。觉的意思就是包含了这个觉悟，就是证悟这个实相的意思。这里同时也指出了，就是觉的意思包含了彻底的了知诸法的这个实相，就是深入的了解我们所观照的对象，就是个悟啊，因为看到它的实相的这个觉，是看到它的实相的升起来了。什么叫做我们禅修的观照的对象呢？就是对这个名与这个色。就是另外是身心啊，有这个彻底的这个了解，看到它的实相，这个是觉。知这里包含的就是分知，那个分开的分啊，那个知。分知的意思就是它的成分或者是部分，就是整个两个字加起来呢，就是觉知的意思，就是彻底的了知那个名与这个色的分支或者是部分。这个了知就包含了从觉察到这个名色的生灭开始，一直到证到涅槃为止。我们现在谈这个第一个觉知，念觉知。以此诸比丘，比丘内心有念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有念觉知，或内心无念觉知出现时了知，内心无念觉知。这几天你们练习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你当下有没有念觉知啊？有没有念呢？可能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念，我们现在就稍微解释这个念是什么，我们就以它的同样的，就是以三方面来解释这个契觉知，就是通过了它的特相、作用还有现起啊，这三部分来解释这个契觉知。那念觉知它的特相是什么呢？它的特相是不移动、不漂浮，就是能够深入的、彻底的觉知到那个对象。就像我们之前也说过啦，这个念的意思就好像你丢了石头，那个大石头呢直接的就沉到那个河床去，就是好像跟念一样，它不漂浮的，不像那个木塞你丢在水面呢它就飘来飘去，就是它的这个特性，就是这样。它的作用就是记作，所谓记作就是让心记作这个目标，不会流失这个目标，不会跑掉这个目标。它的现起就是守护，就是让观照的心好好的守护在你所观照的对象上面去。 这就是它的三个。然后造成它的静音是什么呢？它的原因，静音啊，附近的静，因为的因啊，是四念处。所以要增长这个念觉知，就必须要修习这个四念处。只有四念处能够培养起这个念觉知。啊，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当我们观照的目标很深入的时候，就是所观照的对象，就是你观心跑到哪里去，你就能够很敏锐的，就是很正确的，就是集中在你所要观照的目标的上面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心已经很准确了啊，不会说有时候太过早，有时候太过迟。每个动作身心的目标一升起的话，立刻你能够察觉到，不会遗漏。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念知，这个时候你知道呢，念觉是在心里面升起来了，就观照它了知这个念的升起。他亦了知以身的念觉之修习圆满之因，要达到圆满这个气觉之，要达到阿罗汉，就是证得阿罗汉才能够圆满这个气觉之。在我们这个修习的过程中，刚才是说从你观到生灭的那一刻开始，这个气觉之就不断的在提升，一直到证得阿罗汉的时候才圆满。在有四种这个，接下来有四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提升这个正念啊。除了通过了四念处之外啊，那你有四个方法，就是在生活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训练我们的心啊，就是倾向于这个念觉知方面的。第一个就是要具足正念与正知，就是说在平时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心，在当下不管你做什么，什么姿势，什么动作，你都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比如在一些记载，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大德啦，很认真的严格的去练习的话，有时候有忘记的失去正念的时候，在我们练习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观照每个动作，就是有时候某些动作我们会忘记了，我们现在又在继续了。如果严格的话呢，他们会怎么呢？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放在这里，应该我每个动作我很注意吗？我把这个书签每个动作放下去，我观察的很仔细清楚。可是呢，如果我忘记了，我没有观察，我只是放下去，他说刚才我放下那个书签没有正念，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它再拿回起来，再以正念再放回下去。如果他走路的时候有一步他没有以正念觉照他的提起放下，他就太退回去再提起，以正念提起放下。这样呢，你们以为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何必小题大做呢？对不对？忘记了就忘记了，下一个人记得就是了。就是因为他要确定训练自己的心，就是不要轻易的忽视任何这个小小的一个念，每一个小小的念这个动作都要很认真的去关照它，这种谨慎的这个态度，就是培养起这种态度。你这种态度的话呢，你每一个念都很仔细的觉照。如果好像我们刚才的观念是这个念这个动作忘记了不用紧，下一个我再注意就是了，这种呢就有懈怠。这种当我们以后观照的时候的态度就不会这么认真所以你看为什么以前的人很多人能够解脱，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难？主要就是因为呢，不是以前的人比较聪明，以前的人比较立根，是以前的人比我们现在精进的多，我们现在人呢会比较懈怠，修行起来呢不像以前的那么精进努力了。这个是第一个方法啦，就是平时的每一起心动念每个动作，我们都 起这个正思正念而去觉照它，就培养起这个念觉思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远离内心迷惑的人，就是远离那些没有正念的人，就不要时常跟我们在一起，以免呢受他们的影响。第三个方法就是亲近具有正念的人，就是从他的跟他在一起的过程中学习，看他的平时的生活怎么样，以这种来学习如何的提升我们的那个正念，向他学习。第四个就是心倾向于这个正念，就是不管平时你们做什么样的这个活动或者工作或者知识，都以这个正念为主，像刚才说的就以正念为这个主导。那这个四个方法呢，又加上呢我们练习这个四念处，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念觉知。第二个觉知就是责法觉知，这里的法不是只是说佛法，只是指佛法的意思。这个法呢，也不是指方法，不是叫你说选择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法门。有些误会一个责法觉知是我选择我要修行的法门，不是啊。这里呢，这个责法的法指的是名色，就是身心的意思。所以法就是说在巴利文上的达玛嘛，所以说这个字巴利文是非常难翻译的。有时一般上呢，如果翻译成英文书的话，这个达玛很多是不翻译成英文字，就是留用那个巴利文。我就翻译成这个汉文就是达摩啦。达摩是达玛。对，可是这个因为这个达玛这个字，法这个字在不同的经典里面，不同的词句里面，它有许多很大的不同的这个意思。法也可以指这个诸法的实相，宇宙的真体也是法，佛陀的教导也是法，而且这里指这个我们的这个名色也是属，就是气觉知里面的责法觉知的法是指名色。这里的气觉知里面的责法觉知，就是跟八正道里面的正见一样，责法主要是以意思是智慧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观这个，比如说观这个呼吸的时候，呼吸啊，或者腹部上下的时候，那你就清楚的知道腹部上下是色法，所观照的心是明法，就是说观照的那个心啊，观照你腹部上下的观照的心是我们的这个心的作用，是明的作用，所以这个明与色方面呢，你都看得到很清楚，不会困扰在一起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责法觉知，就是你看的时候知道呼吸腹部的上升起了，消失了，然后腹部的下又在升起，然后观照的心也是一样，观照这个心，观照身的心升起了，然后灭下去了，然后观照下的心又升起了，又灭下去了。所以每一个身心的生灭生灭，你都知道很清楚，而且身与心不同的操作也看得很清楚，这个叫做责法。它的特性，责法的特性是能够辨别所观照的本质，就是刚才说就是辨别看到的这个名色它们的本质。它所观照的力量就是以这个正确稳定无误的看到，就是知道这个明就是明，这个法就是法，这个生就是生，这个灭就是灭，很清楚的，没有错误的，这个是责法觉知。它的作用 就是好像一盏灯这样照亮那个光明，就是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如果晚上的时候你不开灯，我们就看不到房里面的东西，但你一开灯的时候，房里面有任何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责法觉知的作用就是照亮我们的心，就用这个智慧的光照亮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开灯看到了房里面的一切东西这样，不会有迷惑，不会有这个困扰。它的现起是对禅修者来说，内心不再产生这个迷惑。有七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练习这个责法觉知，除了在四念处方面之外，还有这个七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觉系佛陀的教导，包括了这个五蕴、十二处、四圣地等等，就是在于这个理论方面来学习佛陀的基本的一些教导。第二个就是清净的依处，依是归的依啊，那个处这里呢，就是有内在的清净还有外在的清净。所谓内在的清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只是说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干净，这个卫生。还有就是外在的清净，包括了我们的环境、房间、衣服。所以你会发现到了，就是当然如果你学习静坐的时候，为什么你看我们去，比如说你去很多禅堂，你看这里这个禅堂会不会很乱七八糟呢？不会，都是很整洁很干干净净的。你没有看过一个禅堂是东西乱放到乱七八糟的，没有。而且就是说你看历来的那些禅师啊，或者现在的禅师啊，你看不要看我啦，就是其他的出名的那些啊，你看他们的这个威仪都是什么呢？很好的，很整洁很干净的，不会邋邋遢遢的啊，就是衣服也不会肮肮脏脏的，就是不是性格，是呢，就是很整洁很干净的。因为呢，如果你学静坐呢，你修静坐呢，你的心要安定下来，如果你的身体肮脏不卫生，邋邋遢遢的，衣服不干净，环境肮肮脏脏的，那个杂物一大堆的话，你会静坐心不定下来的，很难定下来的。你自己可以体验，或者是你们可以体验，当你静坐的时候，静坐一段时间，就是禅修有所进步了，心就是已经知道心比较怎么安定，那个心啊平静啊，你的习惯会改变的。可能有些人平时很肮脏啊，可是呢，当你慢慢的你的禅修有进展的时候，因为你发现好像我现在慢慢开始越来越注意我的清洁卫生，而且呢，你那个人他会发现他主动会把他的房间是都扫得很干净，以前呢就很乱七八糟，现在发现很整洁很干净，会有影响的。你们自己可以自己慢慢体验，包括你自己可以用你自己来体验，你会发现你会在改变当中的习惯，你会慢慢的会改变。所以你如果你在家里呢，就是说自己练习静坐之后，就是要创造一个好的一个环境。除了我们开始讲的时候要有一个就是适当的地方，我们记得吗？立刻讲的时候佛陀有说要选择一个适当的禅修地方，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啊等等。这个安静呢也包括了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洁。所以你在家里呢，你可以比如说你在静坐的房间，你那个房间呢就收拾的比较干净一点，那些杂物啊等等啊可以收起来。而且现在过年也快要到了，趁着这个时候呢就大扫除，可以把它丢掉。有些没有用的呢就把它就是送给人啊或者什么啦。那打扫清洁之后呢，你做完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啊，我现在看那些小说好像 里面不是讲到有些哇，就是这些很好啊，可是也邋邋遢遢的啦，这个是故事来的，民间的故事，那个是就是让我们看的很好看，一个小说这样罢了，真实的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回那个，你看佛陀时代的一些弟子啊，比如说那个这个我们以这个大迦叶，大迦叶尊者，在这个后来有些人就把大迦叶尊者呢，就是形容为肮脏脏邋里邋遢的，因为他是修那个头陀行的。头陀行就是在比丘界外再加做13条那个头陀行，就头陀行是说就是有八个月的时间，就是不住在屋里面，精神呢他是住在户外的，就是住在这个树下啦、山洞啊这样的，或者是这个，然后就是只持三衣一钵，就是只有三件袈裟而已，就是不去人家家里去应供，只是靠托钵而已，就是然后就是不捣蛋，就是不捣蛋睡觉啦，这种供的这个是有这个，而且只穿那个粪烧衣，就是只穿那些布是从那个垃圾堆里面捡起来的啦，或者那些人家不要的布啊，然后剪啊来裁来染色用的啊，也而且是一坐时，就是呢坐下去之后呢就不可起来，一起来就可以吃了，然后呢热衷一时，每天呢只吃一餐，这样就是这种就是头陀行的哈。那大迦叶尊者呢就是行那个头陀行的哈，虽然他的袈裟是破布啊，那个裁剪染色而穿的，可是呢你看记载就是也是保持的卫衣保持的干干净净的啊，那个袈裟破色了，然后去再重新去染颜色，破了又去补回去，没有经典里没有记载说任何一位佛陀弟子呢是肮肮脏脏的，没有一位阿罗汉是肮肮脏脏的，那个是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些看一些故事而已啊。所以这个环境方面也十分的重要，环境还有你自己的个人卫生方面也有帮助你提升这个智慧。第三就是平衡五根，这个就是平衡这个性根、慧根、净心根、定根，还有这个念根。这里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因为已经解释了有好几次了啦。第四个方法就是远离愚痴者，因为得法觉智是以智慧嘛，所以呢我们就远离愚痴的人，就是对这个所谓愚痴的人，就是不信这个因果，不相信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佛陀的一些教导啊，这些等等啊，就是愚痴者。还有就是亲近智者啊，亲近这个有智慧的人，向他们学习，深入的去思维，就是去思考、思维、分析所学过的种种的这个教法，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说五蕴啊、十二处啦、四圣地啦，去深入的去分析它、了解它。第七个方法就是心倾向于这个责法，就是无论行住坐卧或者做一切事情，都一心一意的向往获得这个智慧，也是七个方法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升我们的这个责法觉知的升起。第三个觉知就是精进觉知，精进是出现在我们每一个观照的刹那中，就是说你每一个刹那在关注一样东西，比如说现在你注意到提起的动作，每一个提起动作的那一刹那你观照的话，里面都包含了这个精进，如果没有精进的成分在内呢，你根本你都看不到你的提起动作，就是精进。你们记得我们上一次解释的是说， 这个静静是心的一种力量，就是把你的心引导在你所关照的目标上面，所以是会出现在刹那刹那的这个专注上面。这个精进不可以太过多，也不可以太过少。大家也知道，如果精进太过多会造成掉局，精进太过少会造成这个昏沉，就是我们说在听了五根的时候也有解释过的。精进觉知的特性是取向某一样事情，去向某样事情，就是朝向某样事情的那个方向而去。它作用是巩固还有精进一起升起的一种心理状态，来支持帮助责法觉知的升起。它的现起呢，就是对于禅修者来说呢，就是不会沮丧，不会消沉，就是当精进在你内心升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消沉，也不会觉得很沮丧，就是很活跃的，你的心就是说很属于那种兴奋的啊，不是说十分兴奋，就是属于那种精力充沛的那种。在注释书里面也说，当精进觉知升起的时候，就是精进觉知是一切成就的这个根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这个精进，如果没有精进在内的话呢，成佛在内的话，做什么都不能够成功。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精进努力的话，就是做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成功呢，你做好事也不能够成功，比如说你做坏事也有精进啊，如果你做坏事没有精进的话，怎么会做得成功？比如说如果有主人还要计划要打抢银行，如果他不精进努力的去策划的话，去行动的话，那个打抢也不成功啊。所以为什么发生在里面有正精进，正精进就是个正精进，以这个正确的方向为这个为主啊，不是以那个做坏事情，因为做坏事情也有念啊，对不对？啊，你有念的话，怎么做那件事情呢？啊，所以其实每件事情都包括，只是说那个方向方面啊。总共有11个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精进觉知。第一个方法就是思维恶趣，这个兴趣的趣。就是说你思维了，如果我现在我不静静努力的去修行去累积这个善业的话呢，那下一次呢可能会投身到恶道去，就受了许多的这个苦。那这个也思维恶道的种种的那种恐怖，那你思维这个地狱道的众生的生活是如何的恐怖啊，还有这个畜生动物的恶鬼啊。那我们谈到这个恶道啊，我们讲到这个不是常讲的六道轮回吗？是不是六道轮回有哪六道啊？啊，天人阿修罗第恶鬼出生吗？啊，六道。刚才我们说到恶趣就是恶道，哪几个道是属于恶道的呢？地狱，可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三恶道嘛，到底是哪几个呢？你是三恶道啊？啊，阿修罗，如果在那个南传佛教来说呢，就是善趣，只有天跟人是属于善趣，属于善道啊，其他的都属于这个恶道啊，这个是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 是说我们要时常的去思维啊，那个如果呢我们现在不静静努力的去修行去累积这个善业的话呢，下一次呢就会怎么呢，就会投身到恶道去。就是说现在我们为将来而做投资，投资我们的将来，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将来的投资，不是投资金钱，是投资这个善的业。因为现在如果呢你不精进的话，你要你下一世能够学佛也很难。因为如果你现在你不培养起这个累积这个学佛的这个因啊，下一世的话怎么会有遇到佛法呢？那就靠你这一世。而且为什么说学除了学习这个解脱之外，比如说那个禅修之外，还要有其他的波罗蜜呢？还要去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啊这些等等，为什么不是单单禅修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有这些波罗蜜的支持资助，你才能够有条件禅修啊，才有条件，比如说你才有条件不愁，不会担心这个吃，不用担心这个生活，但你才有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可以遇到善知识，这些都是要有善的业才可以，这善的业是要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佛陀单单叫禅修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其他的波罗蜜呢？所以说那天我们也说，一样东西的升起不是单纯的升起，它有很多其他因缘的资助，一切都是这样，一样因缘不具足的话它就升不起来了。好像昨天我们解释的，但当你看一样东西，昨天我们说要具足四个因缘吗？对不对？你要有眼睛，还有看到的物体，还有你的注意力，还有灯光或者是光线，才能够看到一样东西，缺一就看不到了。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来说，我们就把细不是细分，把它广分为这个四个，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维系的那个因缘在那边。所以每样东西都不会单独而生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累积的，就是使我们将来呢能够继续有这个善业啊，能够学佛一直到解脱。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种善业的善业的这个支持的话呢，下一世呢我们也会过得很辛苦。所以下一世因为我们还没有转轮回的话，还是在那个六道里面不断的生死啊，一直到你解脱为止嘛，这一段。所以这段生死轮回过程中，我们需要到这个善业，来使我们这个修行生活更加的有这个条件。修行也要有条件的啊，所以这部经结束之前也有谈到，为什么这部经佛陀会在那个俱卢国那边讲。它有它的一个条件在那边。第二个方法就是思维精进的利益，就是思维我现在如果我精进努力的话呢，我就能够脱离这个烦恼，能够了脱这个生死，不再有这个生死轮回。如果呢我方意不修行的话呢，那我就不能够得到这种种的好处，这个利益啊，继续还要在轮回中受苦，还继续要受到贪嗔痴的这个摆布，这个控制。第三个方法就是思维这个四念处，因为这个四念处这条道路是精进的佛陀、辟支佛，还有佛陀的圣弟子，就是阿罗汉所走过的这个路。他们因为走这条路而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所以呢这条路呢不是方意者可能达到的，就是为这个。第四个就是恭敬饮食，所谓恭敬饮食什么，好比说现在大家来这里参加这14天的禅修，你们现在的这个饮食啊、住啊等等是怎么来的呢？是人家供养的吗？是不是？ 人家来供养你。除了供养这个外之外呢，水煮给我们吃啊，自治公主给我们吃啊，啊，谁来照顾我们切啦、啊？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一提供一些药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这些事也是自供啊。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修行的话，这十四天的话，那他们会，那不是辜负人家的心意？为什么人家要出钱来供养这个食物给你，还要花时间来煮给我们吃？我们跟他也非亲非故，你也不知道他也不认识你，他不如煮给他家里人是不是更好？买东西是给他家里人是不是更好？为什么要买给我们吃啊？所以你想到，如果我现在不好好的努力的去修行的话，怎么对得起人家的这样的恭敬的这个供养呢？所以从这个思维方面呢，我们记起我们的精进的这个心态。那在跟缅甸的时候，有些就是因为有一些缅甸参加这个禅修，有些可能有些一段时间啊，可能有些参加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这样，有些是外国的啦。那有些那南中呢就参加那个短期出家啦，啊，那太短出家禅修啦。然后那边呢早上也跟着其他的比丘就出去托钵啦。哎，很多呢第一次在托钵过程中呢，他们都很感动。因为在你看到那些，尤其是有些禅堂是在那个乡下的，乡下一般来说的那个生活条件都比不上城市啊，乡下的物质啊也是很简陋，人民居住也比较贫苦啊，所以那个托钵时候看到呢，那个很简陋物质，有些如果你去过缅甸，你看过有些房子呢，他们的墙都是用一些什么呢？那个竹啊。竹啊，偏成的，有些被风吹到的，那屋子上歪一边去的，要倒下来还没有倒下来，是歪一边的。有些连门也没有，有些呢连竹片都没有，什么呢？用那些尼龙的那个布啊，好像帆布，可是它不是帆布，那种尼龙做的哈，蓝色的那种，就盖起来就算是当成一栋墙。你看这种环境，如果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是多么的寒冷，它里面也没有床。是很简单的，就是他们每天都把他们省吃回来的饭就拿来供养出家人。所以很多就是在第一次托钵的时候呢，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就很感动，我就觉得哇，这样我要真的很精进努力去修，才可以对得起人家这个供养啊。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呢，也可以体验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是思维这个食物的来源。第五个就是思维遗产，这个就是遗留下的遗产。这里思维遗产不是叫你坐在那边想啊，我的公公爷爷或者是我的父亲还有什么遗产留下来没有给我的吗？不是那个。那你的遗产是佛陀的遗产啊，不是你的祖先的遗产啊。比如说，哎呀，那个遗产好像少了一份给我了啊，不是这样想这个哈。那这个我们想到要思维这个佛陀的遗产是什么呢？法宝，法宝是佛陀的遗产啦，就是佛陀的种种的这个教导啦啊。这个然后我们想到佛陀种种教导是多么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要得到佛陀的法宝，我们要精进努力不翻译才能够得到佛陀的法宝。所谓的佛陀法宝不只是说知道认识，也就是真正的你去行，就是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宝嘛，不然你只是挂名而已啊，得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去行去实践，所以才所谓真正的能够承受到拿到接到这个佛陀的这个遗产。那佛陀有什么样的遗产呢？我看看这里有没有，这里有个解释。佛陀有七种这个圣才，第一种就是信，信仰的信，信念的信；第二个就是戒；第三个多闻； 第四个遗产就是舍离，第五个遗产就是慧，第六个遗产就是惭，还有第六个是愧，就是惭愧，两个分成惭跟愧，总共呢就是七种佛陀的这个遗产。所以我们想到要静静努力学习实践，才能够承受得到佛陀所遗留下来的法宝。第六个方法就是思维佛陀，就是意念佛陀的这个功德与佛陀的这个伟大，来激发起我们更加的精进。第七就是思维种性，因为这里指这个出家人比丘啊，可是我们可以以这个思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称为这个佛子啊，那个佛子啊，那个子孩子的子啊，佛子就是现在呢是思众都是佛子嘛，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种姓就是什么，就是佛陀的法子。所以我们要思维这个，要作为佛陀的法子呢是不能够方逸的，我们要精进的去实现佛陀的教导，跟随佛陀的教导。还有思维其他圣者，就是思维这个舍利佛、目犍连啊、大迦叶啊、阿难尊者啦、啊，他们就是佛陀的圣弟子啊，以他们为我们的这个榜样，我们思维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听闻佛陀的教导之后，他们精进努力的去修行啊，现在他们有成就，已经解脱了啊，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现在也在有机会也是听闻佛陀的教导，现在我们还是有机会去修行，所以呢，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达到最终的这个目标，而得到证到这个涅槃，是思维其他圣者。第九就是远离懒惰的人啊，因为精进跟懒惰是两个反义词啊。第十个方法就是清净精进者。第十一个就是心倾向于精进，就是不管任何的知识行动，在生活中呢都把心导向这个精进。那就是第三。第四个觉知喜觉知，问之前可能问你们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说啊，我很喜欢，我很快乐，对不对？我们说我喜欢，我快乐，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文字有喜有乐嘛，对不对？在佛家里面，那这个喜跟乐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样吗？或者是一样？只是说名词不同而已。喜与乐，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不一样，有什么分别呢？不一样，你是高兴吗？同样的高兴嘛，对不对？你欢喜是高兴啊，快乐是高兴啊，程度不一样，哪一个程度？怎么分程度不一样啊？快乐比较多的是乐，快乐少一点点是喜。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见解吗？看起来好像很相似嘛，哈，感觉上好像都是这样嘛。有时候我们就讲我喜，我是讲我乐，我们自己也到底也分不清楚是喜还是乐。那在这个经典方面，它是有不一样的，它是有分别的。想一个例子，这例子会比较容易带出它的意思啊。就想到了，今天大家看我什么不一样吗？ 啊，穿着新衣服嘛，对不对？啊，这是以我为例的，我们每次有动别人为那个例子来说，我想到啊，今天我穿新衣服了，我很高兴。还没有穿的时候，我想到啊，今天我买了，我有得到这新衣服，我很高兴。这个就是喜。想到我等一下穿衣服了，很高兴，这个就是喜呀。当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那个就是乐。它的区别就是这样，一个是在喜，就是你还没有做那件事情之前，你想到很快乐，你想到我要做那事情的那种快乐的心，这个就是喜。当你做那事情当下的感受，那个就是乐。明白吗？这个是喜跟乐之间的分别。如果没有讲的话，很多人是还分不清楚。经典上实在看到有这两个字，只是我们一般上分不清楚这两个字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就知道问题啊，快乐就是了啦。所以这个喜觉知里面的这个它的特相，是使这个身体的状态升起来，这个状态呢，就是让人家感到喜欢。它的作用就是更新这个身心，并且就是并遍及他们啊，就是那种快乐，就是好像遍满你全身的，就好像我们练习这个慈心观的时候啊，慈心观的时候，就是你的快乐布满全身啊。还有它的现起是雀跃，就是很高兴。这个喜呢，它分成五种喜，一个五种不同程度的喜，在禅修过程中你会体验到五种不同程度的这个喜。如果这个喜觉是升起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小喜，小喜就是比如说当你静坐时候，你心开始慢慢专注关照得很好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好像有鸡皮疙瘩的感觉升起来，好像有时候好像那个毛会竖起来的感觉，这个就是小喜。然后第二种就是刹那的喜，刹那的喜就是这种喜好像闪电般的突然间出现的，那一出现你觉得很整个人很清凉，一刹那闪电般的这个刹那的这个喜。第三个是续起，就是继续的续，续起喜。这个续起那个喜就好像波浪这样，好像你站在这个海边，那个波浪一个浪一个浪打在你身上啊，这个续起的喜，这个喜就好像那个波浪这样，一个一个浪一个浪的喜冲在你打在你的身上啊，这个是比较强的嘛，对不对？越来越强了，这个是续起的喜。第四个就是踊跃的喜，这个踊跃喜属于一个很强的这个喜，这个踊跃喜呢，它能够使你这样飘起来的。据记载呢，它这个喜实际上呢是有这个力量把一个人浮起来。就有些人会发现到当他有这个踊跃喜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他静坐的时候呢身起离地，会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坐垫，会漂浮在空中，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以前也看过一个记载，就是有一位在泰国，有一位法师，就是他静坐，有时候他静坐静坐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他好像身体漂浮上来，可是他也不敢睁开眼睛，一来他就怕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喜出现的时候，就是心已经开始很专注了，他是怕睁开眼睛的话呢，那个定就没有了啦。二来呢，又怕如果真的是跳起来的话，睁开眼睛的话，定没有的话就被摔下来摔死了啊，但他也不敢睁开眼睛，所以他就想到了，如果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呢，我会做一个记号。所以呢，他静坐的时候，他旁边就放一支笔。然后下次呢，他静坐呢，这种喜又再升起来了，就觉得好像身体漂浮飘离那个坐垫，就是升在那个空中这样，升了。那这个时候他也不睁开眼睛，还是继续的去观照，只是呢，他在头上呢，就是碰到的时候，他做一个记号， 就碰到的地方他做一个记号，然后他静坐完了之后，静坐完之后呢，他就出定了，他睁开眼睛看，诶，那个屋顶上面有一个叉，有一个记号在那边，所以他就说，你看，诶，就是刚才呢真的是这个喜呢，这个踊跃喜能够把他身体就是漂浮在空中的。以前也有，当我在缅甸学习的时候呢，有位禅师他也有做过，他也看到这个，就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个内观禅的时候啊，然后也是一个房间是两个人嘛，对，他跟另外一位法师就是同房睡啦，一个人一张床啊。那天晚上他回去的时候，回到寮房的时候，他看到这位法师坐的时候身体就是飘离开了那个床，就飘在空中这样。之后呢，当这个法师做完之后呢，他就告诉他说，诶，我看到你那静坐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是飘起来。那法师也很高兴哦，好像啊，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很有成就啦。所以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执着在这种喜方面，每次呢都是只追求这样的喜，这样的漂浮的这个感觉。所以因为他执着的关系，所以他的禅修就卡在那边，就是耽搁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够进展，不能够进步，一直到他把这个观念放下为止，他的禅修才能够再提升再突破。所以说这个呢也要关，不然的话也成为一个障碍。它是我们禅修的一个过程，一个好像一个必然的现象过程，所以我们要以正念去觉到它，洗洗洗，而防止自己呢就是被这个果拉去。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说，你不管你的静坐有多好，有多专注，内心升起了快乐的感觉，你要觉到它，知道快乐快乐快乐，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在那边的。还有第五个喜，就是偏盲喜。这个偏盲喜就是好像一块那个棉花掉入了那个油瓶里面，整个棉花吸满了那个油，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你全身每一个部位包括每一个细胞都充满这个喜。就是总共呢就是有这个有五种喜的那个出现，这个一个个层次的增加。这里也有十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这个喜觉知。第一个方法就是练习这个佛随念。佛随念大家知道啊，是意念佛的这个功德，佛随念。第二个方法念这个修这个法随念，意念法的功德。第三个方法就是练习这个身随念，一念身的功德，身这里指这个圣身，贤圣身，就是佛陀的圣弟子是四双八倍啊，这个贤圣身。第四个方法就是戒随念，就是一念这个戒，就说你一念，我从早上我到现在是这个八戒，没犯过戒，持戒清净，一念的时候内心呢会升起这个欢喜心。还有这个舍随念，就是一念你在做布施或者是帮忙人家的时候的那种喜，那种快乐。当你做布施的时候会不会快乐啦？当下会快乐啊。当你帮忙人家做事情的时候，就是真正发心帮忙人家的时候，你会感到这个快乐。就是一念这种舍随念。还有天随念，天就是天人啊，就是说想到天人现在能够作为身为天人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上一世有做了种种的那个善的业，就是有做这个布施啊、持戒啦、啊、等等善的业，所以呢这一生他升到去天界去享福。那我现在呢也修种种的善业，我也具足了天人的这个特性，所以从中你会产生一种快乐，那种喜， 这是所谓的这个天随念。其实这六个里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六念法门，六念法有听过吗？六念法就是很多时候在佛陀刚开始跟一位完全没有基础的人说法的时候，开始他就用这个六种方法啊。然后当他听了心柔软的时候呢，他开始在讲这个诸法的这个无常啊，不苦，这个无我啊。第七个方法就是寂止随念，寂止就是寂静的寂，寂静的寂，寂寞的寂，寂寞的寂，还有这个止就是停止的止啊。寂止随念，这个呢是意念那个涅槃的殊胜，就是我们意念。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体验到涅槃了，可是通过那些经典的描述，我们可以去意念那个涅槃。就是呢，我们如果当下呢，就是想象我当下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远离一切的那个烦恼，内心的那种快乐就涅槃。第八个方法就是远离初恶的人啊，就是不要与初恶的人做朋友啊，远离他们。第九就是清净文雅的人。第十就是思维能够激发起我们信心的经典，就是看一些比如说佛陀的生平啊，佛陀弟子的生平啊，或者一些佛陀的经典啊、教导啊，激发起我们的这个信心。第十一就是心倾向于这个死，就是在任何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把心导向这个死方面。接下来第六个，这是第六个，这是第五个，是清安觉知。当清安觉知的时候呢，就是它能够消除所有的这个疲劳与这个苦受。所以当你禅修的时候，当你观照的好的时候，当这个清安觉知升起的时候，你身体的苦受、心的苦受完全消失掉。比如说你现在之前还有哎呀脚痛啊不耐烦啊，当这个清安觉知升起的时候呢，那种苦受都没有了。之前可能觉得哎呀很疲劳，做到很疲劳，身心很疲劳了，很疲倦了，这个舍觉、这个清安觉知出现的时候，这种疲劳也立刻的就消失掉了，心得到那种平静和快乐。清安觉知的特性是安抚这个心的这个不平静，它的作用是消除这个不安，它的现起是让这个使这个禅修者的心与这个心所给冷静下来，这个就是它的特性作用，这个现起。有七种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这个清安觉知。第一个就是食物，就是用良好的食物。这里良好的食物指的不是说要吃你喜欢的一个食物啊，所以不要误会，不要说听了这个之后呢，明天你就跟厨房说你要煮我要吃的食物啊，不然我得不到清安呢，你就要负责啊。不是这样，只会指食用这个食物呢，就是指这个食物能够维持我们的这个营养，就是能够维持我们的色身，平衡我们的这个营养。所以我们修行也需要到一个健康的色身、健康的身体，所以饮食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精力，营养不足的话，你看，如果营养不足的话，你好像这十天你要修的话，会不会容易？不容易啊。开始说是很也要有很大的这个体力、这个心力，所以这个食物就是提供我们这样的这个能量。所以这里是这个适当的食物，就是说，这个营养要达到我们的平衡，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而不是说符合我们的这个口味。 也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佛陀时候啦，就是有一位这个优婆塞啊，不是这个优婆夷，就是那个李居士啦，他一来呢，他都很发心的去供养这个僧团出家人啊，这个他很发心的供养啦，然后供养之后啦，然后那些法师就教导他佛法啦。他就跟随着法师的教导，然后他去修啦，然后他就证到了这个三果，证到三果，然后他这证到三果呢，他就想到我所以证到三果是因为法师们的教导，所以他就想看，应该那法师们证到的果位比我高啊，所以呢，他就以这个神通来观察，怎么知道呢？他供养的这些法师呢，都还没有证道，还是一个凡夫，全部还是凡夫。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想，什么原因他们不能够得证到这个圣果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很细心的去观察，他做供养食物的时候，他很细心，然后他发现到原来是食物的问题。那有些各种各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有些人比较适合吃这种食物，有些人不适合这个食物，所以呢，他就以这样的方法，是细心的观察每个人的对食物的这个需要，所以他就供养每个人恰当好的这个恰当的这个食物，适合的他们的食物，所以因为这样的话，他供养他们适当的食物呢，所以这些法师呢，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内呢，就证到了这个圣果。所以他从这个记录里面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看到食物本身对我们修行有做一个作用，可能不是说完全的，是它在一个程度上呢，可以帮助这个修行者更加的容易。第二个就是这个舒适的一个气候，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气候不可太过热，也不可以太过冷。甚至说的太过热的话，那你做不下去，你心很烦，做什么都烫的啊，这个风吹起来也烫的，什么都是在心很难做下去。所以呢，这个气候呢要适当适合啊，才比较容易。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个舒适的一个姿势啊，就是在你的坐姿方面啊等等，要有一个舒适的，不可以太过苦啊，太过辛苦的。在这个注释书里面也有提到的，就是说这里有段文，就是说当彼具有善事本质者，对于各种气候与姿势都会安忍，就是说当你去那个程度的时候呢，以上的这三种呢，对你来说都不是一个问题了啊。这个以针对来初学者来说，就是如果你已经能够掌握了，那这个食物方面来说呢，你不是一个大问题的，这个气候方面也不是，这个知识方面呢，你就能这三样能够安忍下来，能够忍受下来，不会再从造成那个心的这个烦躁不安。第四个就是思维，就是业是自己的这个财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因为他人的这个苦乐而影响到你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清安。什么叫思维？每个人就像说业是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财产，就是说每个人所造的善恶到最后都是他自己去承担，他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口业身口意负这个责任。如果呢，不然我们平时有时候就是说会很受到别人的这种苦乐的这个影响，能够牵动我们的这个情绪。这样以这样思维的话呢，就能够把你这个执着心比较没有那么重，对，比如说对某人的执着心不会那么重。还有远离这个身不安的人，有些人比较容易这个烦躁啦、暴躁啦，不能够安定人啊，我们就不要太过亲近他们，以免受到影响。第六就是清净身清安的人，从中向我们学习啦。 第七就是心倾向于这个清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把心导向于这个清安，总共是七个方法。下一个觉思，第六个觉思是定觉思。定是指我们的心停留在对象一段时间，被称为这个定。它的特相是不分心不移动，是停留在那边，它的特相不动，就是它的定的特相。它的作用是使心能够保持那个寂中。它的现起是祥和与这个平静的，是当你能够定下来能够寂中的时候，你内心会什么呢？会很平静。所以当你感到开始你感到喜，觉得到喜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乐，乐受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定就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寻思喜乐，一定心的那个定呢。那这里也有十一个方法帮助这个定觉知的升起。第一个就是清净的依处，刚才讲就是那个个人卫生、内在的清净还有外在的清净，就是自己个人的卫生还有环境的清洁方面。还有第二个就是平衡五根，就是性、慧、清净、定还有念五根。第三个仪相善巧，相就是那个相貌的相啊，这里指这个相是指这个禅修的方法，你对于你的你所禅修的方法要很清楚，要了如指掌，能够掌握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定嘛。所以如果你对你的禅修的方法不熟悉的话，那如何能够使心集中呢？所以你要你的方法要很清楚。第四个就是策立的心，就是策划的策，鼓励的励，策立心。策立心就是说如果心缺少这个精进的话，那我们就会昏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引用这个带入这个责法觉知、精进觉知还有喜觉知，来使这个心策立，把使这个心提起来。还有第五个养志心，就是如果心过度的兴奋、过度的精进，都会造成这个调举。所以这个时候调举升起的时候，你要借用什么呢？借用这个清安觉知、定觉知还有舍觉知来调伏它。第六个方法就是使心欢喜，就是让心，当我们的心颓丧的时候、消极的时候呢，那个心就无法入定。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心欢喜起来，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刚才说那个依念佛的功德，让心充满这个欢喜心。第七个就是以舍心来思维，以舍心思维就是当你的禅修很顺利的时候，心很平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会昏沉，不会掉局啊，也不会颓丧。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以平衡了，你不可以太过策立，不可以太过养志这个心，不可以使心欢喜。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这个时候你要策立那个心就乱了，你的心就不能够平稳了。如果你太过养志心的话呢，有些人昏沉，太过欢喜的时候呢，喜过度的时候呢，心又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以这个舍心避免干扰它，就是好像是这里给个例子，是好像那个一匹马车啊，不是马车，骑马的啊，一个人那个马夫坐在骑马上面，当这匹马跑顺的时候，就是跑那个直路的时候呢，骑马就不用去控制那匹马，他那马自己呢就是顺着他的这个自己跑，不会去试探去干扰他，去控制他，马就会顺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动力啦，很顺的一直跑下去。我们的禅修就是这样，如果当你顺利的时候，看说你不会昏沉，你不会掉局啊，这个时候 你都要小很小心的护着它，不可以给太过多太过大的那个多的精进，也不可以太过多的那个定，也不会太过多的那个喜，就以这个舍心来让它自由的下去。第八个方法就是远离无定的人。第九，清净有定则。第十，就是思维定与解脱的利益。还有第十一，就是心倾向于这个禅定，就是在一切生活的知识中都把心导向于这个定。还有最后第七个觉知，就是舍觉知。舍觉知它的特性是平等的传达心与这个心所两个，它的功能就是使心还有心所呢，他们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不会互相的干扰，是你做好你的工作，他做好的工作，就是这样呢，能够把你这个舍呢，就是让心平静下来，平衡下来，不会偏重，不会一个太过多，一个太过少。它的作用是防止不足或者是过多，能够保持心不会昏沉或者是掉局，所以它的限起是中立的，就是站在中间不偏向任何一边。有五种这个方法帮助这个舍觉知的升起。第一个就是在平时不执着，以不执着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众生，就是以这个不执着的对象啊的态度来对待你身边的人，就是不对某某人特别的抓取、特别的喜好、特别的执着，以平等心来对待。然后第二就是以不执着的态度来对待事物，就是对待你身边的财产啊、你的东西啊，就是以这个观念说啊、哦，这个比如说你这东西买回来了，你说知道这东西它也是无常的，它用久了会坏的，也这样平等心来对待它，不要说抓得太过紧。比如说有人说啊，这种是身外物啦，那我们暂时去用它而已，这样。第三个就是远离以自我为中心对待众生的人，就是远离那些对感情很执着的人。有些人对那感情很执着很强的嘛，那个就远离他们，也远离那些呢，就是把那个财产看得很重，把他身边的东西看得很重的人。第五呢，就是心倾向于这个舍，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把心导向这个舍。所以刚才说了，要这个圆满七觉知，要达到阿罗汉的时候才能够圆满这个七种这个觉知。那个今天就谈到介绍到这里，明天我们会继续谈这个四圣谛。谈完之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联系这个四念处的这个成就的一些保证啊，就是佛陀说如何的精进努力学习四念处呢，会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收获。对这个七觉知有问题吗？有问题的都要举手啊。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大家可以。 三